มันโตขึ้นหรือว่องนี่ทีตายสี่ยันหนึ่งทศิษาสาวิสงศิษาสี่สงศาวิสุเจงปล่อยขี้ตายจบผมมาเรียกสี่ซึ่งมันแน่จะให้สายซึ่งโตขึ้นหรือว่องจางชาคงเหยียบไปยันไว้สัตว์เล็กสองสันตองฟองร้องยิงใส่กับหมกติ๊กจะให้สิทธิสำซ้ำโต้แย่เหลียวฟาดตัวยิงฟาดยิ่งเก่งหายหายสิยิงฟาดยกติ้งเล่งโกกายยิ่งจอยหัวกระต่ายทรงนะกังยิ่งยิงฟาดเจ้าหังสอนยิ่งโตสิลึกหว่องอ่ะจะโผล่ฟื้นให้ยันทีนะก็จะซีนซานฟ้าหรือจะกงอย่างฟันตัวโป้ซีเล็กหว่องยี่ซีนตายสี่ยันหยิ่งกูผมไม่จะเป็นจะซีนนะซีนนะที่เขาว่าจอยหูจอยหูฟัดนะสี่เตี้ยไหวโง่ซีทีสำซ้ำโป้ยังเหลียวฟันผมไม่จะตายสี่ยันหยิ่งนะจะให้ประชดใส่กับหมกติ๊กก็มาประชดใส่กับหมกติ๊กอ่ะสิทธิสำซ้ำโป้เหยื่อโป้เหล่ามันจะให้ฟาดเลยยัดตายสี่ยันอยู่ยันประชดใส่กับหมกติ๊กอ่ะจะให้มองยัดชัยยันยัดชัยกับจงสร้างห้อยสี่อืมปัดจี้ตีนยับปัดจี้ตีนยินเฮาที่จะชดยิงยี่ใส่จะตั้งอยู่ว่าฟาดให้มองบุยยับกับจงสั่งอ่ะตัวหนังเก่านะอียับปัดจี้จี้จี้ก็มายิงจะชี้ชี้ซ้ำซ้ำโป้เหยื่อเหลียวฟาดโป้เหยื่อที่จงก็มันจี้โป้เหยื่อยาวกุนจิ้วโป้เหยื่อยาวสัดเชียงโป้เหยื่อก็มาฟัดยิงจะฉีเป้จอนี่ก็ย่ำซิ่งยิงชี้เลยชี้ชี้ซ้ำซ้ำโป้เหยื่อก็เหลียวเลยยิ่งทิ้งจงอ่ะจอยเวยก็ตายจงแข้งจ่อจีเห่าแล้วยี่มันจีอยู่ให้กูนจิวอ่ะเหล่ากูนจิวโป้เหย่ถิ่นจันฝันเรากำจำวิวใครสัตว์เชิงโป้เหย่จะให้ฝัดชดใส่กับหมกติ๊กยิ่งให้ฝัดนะสิทธิสำซ้ำโป้เหย่กับหมกติ๊กสอยว่าแล้วสีนให้ตายสีนั่นเนี่ยจอนี่ก็ตายที่ตัวลนไปเก่าถึงก่อนก็ปัจจุบันเนี่ยหมู่ย่องสู่จงสร้างต้องจบปัจจงก็สี่หนึ่งตายสี่ยังอยู่ยังมาฝันนะก่อนปัจจุบันเนี่ยเหลียวเลยนั่งก็เล็งต้มหมู่ย่องสู่จะก่อนชดกรรมต่อกับจงสร้างแล้วยันยันจงปัจจุบันเนี่ยก็สี่ยันไก่จบปัจจงอ่ะสี่ไว้ปัจจุบันตายสี่ยังอยู่咁你又大智度论讲个衰菩提发佛言世尊波耶为大事故起，又龙树菩萨讲啊，佢话能破众生诸大烦恼，能轻诸佛无上大法，是名叫做大事。咁啊，总言之讲句啦，佛为一大事出于于世就是想一切众生啦，开示悟啦，佛知之见实相无相啊，无所不相嘅中道妙理，就为大事因缘故出于世啊。佢即刻八亿种色花变成八亿宝相，咁啊散花咧就系表。对呢种甚深微妙化啦，生起一种虔诚嘅心。咁啊，由于散花供养，表呢个心虔诚啊。咁啊，呢个花系有八亿种色咁多咧，就系表呢个因行。咁啊，散花而变成八亿宝盖啊。就表示啦，呢、這个佛果，咁啊因与共果咧， 係不義嘅，既有不生不滅嘅妙因啊，然後先至可以了其呢個不生不滅嘅妙果。咁乜嘢叫做蓋諸大眾咧？蓋就係蓋浮。咁啊，以乜嘢嚟到蓋浮大眾啊？就係、是、表佛嘅慈悲啊！法欲想一切眾生成佛，所以佛就大慈大悲。現在同性起就說此甚深波若妙法啦。他以是大王伏起作禮，百佛言世尊，一切菩薩雲何負佛果？就雲何負十地因緣？咁啊，呢幾句經文咧，就係、是、明波斯匿王啊問點樣負佛果？點樣負十地菩薩行嘅因緣？他話：以是大王伏起作禮，百佛言世尊。咁啊，波斯匿王啊，在請問佛以前，首先呢就係、是、要三業恭敬。以是者就係、是、上來散百億種色花，變成百億寶蓋蓋諸大眾嘅時候啊， 波斯匿王咧伏起作禮，咁啊馬上咧起身對佛咧行禮，就係、是、表示呢個身業恭敬，以自己呢個身體咧嚟到頂禮佛，咁啊身業恭敬咧。百佛言世尊。咁啊，未曾同佛講話以前啊，首先咧就尊稱一句佛啊，即係世尊，就表示咧呢個好業恭敬。我哋呢個身體能夠禮拜佛，而呢個口對住佛尊稱佛一聲，認為佢叫世尊，就一定咧佢個心咧要虔誠。个心虔诚，先就可以身礼拜，口赞叹，咁啊就名为咧身口意三业清净啊，就名为叫做请法嘅常规。所以一个学佛嘅人，凡系听经或者亲近嗰啲老前辈啊，咁啊，去到个佛堂里边咧，咁啊，未曾顶礼法师以前，首先咧就系、是、要顶礼佛。佛咧先就系我哋嘅师长，法师不过系代佛宣扬。你即使皈依法师啊，法师同你受皈依受五戒，乃至受比丘、比丘尼戒、菩萨大戒，也不過咧係代表佛，而真真正正為我哋嘅師長啊，就係、是、釋迦牟尼佛啊。所以我哋到任何嘅地方，入到廟裏邊，首先咧就係、是、要頂禮佛，然後自己啊個口裏邊咧念佛號，咁就表示你個心虔誠。咁啊，三業清淨咧，就係由禮佛要同咧為一個弟子者，我應該做一種嘅嘢。係，第一切菩薩就雲何負佛果？雲何負十地因緣？咁啊，既然咧頂禮佛啦，亦都讚歎佛啦，亦都心虔誠啦，咁啊，跟住就問啦，佢話世尊啊，佛啊，一切菩薩怎樣去負佛果？怎樣去負這個十地行的因緣？因為上文佛曾經講過，他說吾今先為諸菩薩說負佛果因緣，負十地行因緣， 所以始终啊，波斯匿王嘅灾民啦，咁啊点样负佛果？点样负十地行嘅恩义？四生咁啊，佛就讲啊，佢话一个行菩萨道者咧，就应该咧要教化呢个四生，即系四道嘅众生。四生就即系胎、卵、湿、化。人道中是胎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母体的生出来。在这个畜生这方面，例如猫、狗，那么也是胎生的。这个卵生呢，卵生是从这个蛋，卵这个蛋啊，好像那些鸡啊、鸭啊、鹅啊、蛇啊，是先有蛋，然后这个蛋成熟了，破了个壳了，那么那些鸡仔、鸭仔啊，才会生出来，就名为叫做卵生啊。湿生呢，就在这个水上生的，好像那些鱼，或者那些坑渠里面啊，邋遢的地方呢，有其他的虫生出来，这种名为叫做湿生。变化生呢，就凡是有邋遢的地方，有污秽的地方呢，可以变化，或者是蝴蝶，或者其他的蚊虫，这种名为叫做变化生。那么众生虽然是多，总是不出呢这个胎、卵、湿、化这四样。就是明菩萨问这个同体的大悲，以共这个无缘的大慈，不单教化这个人类啊，乃至畜类其他种种的众生呢，都是菩萨所教化的对象。若是没有了这个四种胎卵湿化的众生啊，为菩萨教化的对象呢，那么菩萨这个平等的慈悲啊，就没有法子生得起了。所以菩萨以利生为事业，以宏法事家务，若不如此呢，就不名叫做菩萨。咁我哋呢处都有个问题，波斯匿王所问嘅就系点样负佛果因缘。咁啊，佛咧就应当要解释咧，啊点样咧，就名为叫做负佛果因缘啦。何以点解现在第一句就话菩萨教化四生呢？咁岂不是问答呢有啲唔系几相符？殊不知嘅意思啊，菩萨教化众生，所以嘅众生呢，在迷之时，不过先至有胎卵湿化种种嘅众生嘅形象。但是众生的本体啊，所谓佛性啊，所谓如来藏性啊，所谓上波嘢平等真如理体啦，与佛所证的呢是无异无别。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讲，他说我者即是如来藏性啊。此经所讲的胎卵湿化四生，乃至一切法即皆是如，如者就不动，不动者即是佛性。那么既然众生与佛是一样，都无二无别，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之时，不应当有这个众生之相，但是亦都不能够观众生空。那么非空非有啊，这种就叫做中道实相。菩萨若能如是度众生，就名为叫做负佛果，因为佛果所证的亦是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所以佛这样来答复这个波斯匿王，简直是妙不可言，是不可思议。若果对这个佛法中不是九众善根，了悟一切法空啊，根本呢就不明白佛的意思。所以这一处波斯匿王问，云何负佛果？而佛呢化四生之时，观众生 是波野實相，此實相就與佛果的本體一樣，就名為叫做富佛果了。他說不觀色而受想行識而眾生我人常落我淨而知見受者而的菩薩而六道四攝一切行而二帝而。咁以下呢就解釋一切法不能講佢係有，一切法亦不能講佢係空，非空非有啊，亦空亦有先至契合啊。波野實相亦即是呢係富佛果。咁剛才所念呢一段經文就包括明生空，亦都包括啦明知法空。所谓生空法空啊，无二空啊，为本体就是波野实相。咁啊，不观色而受想行识而，即系不观就识而，不观受想行识而。呢两句经文就鲜明法空。所謂法空者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個五音之法。五音法第一個色字就以質外為義，好像我們這個人的身體，你說離開地水火風，即是離開那些骨頭，離開那些濃濃血血小便利，離開全身的暖氣，離開全身可以走走動動，你说离开这几样边处有我这个肉体啊，那么这个肉体呢就证明是如幻如化。但是我们正在有这个肉体的时候，真的处处都是障碍的。那么现在的玻璃呢就非常好的嘛。有时候呢那些高楼大厦的那楼那道门呢是全是玻璃的。除了中间一两条铁呢是支持那塊玻璃之外，可以說呢全個騎樓大門全部是玻璃的。我的試過很多次，以為它是開門沒東西，為什麼走過去一碰頭又碰痛，這個鼻哥呢都碰得很痛的，就因為呢質外為異啊。你有一塊玻璃擋住你看不清楚，一碰碰埋它呢你根本就不過得，咁佢就室外咧有所妨碍，就名为佢哋色法啦。第二就系受啊，有我哋呢个色法嘅身体，咁啊有所领受啦。啊，有啲人啊中意好食嗰样嘢，佢就多食啲；咁啊唔中意嗰样嘢咧，佢就少食啲。如果今日天气凉啲啦，咁啊呢个天气个温度低咗啦，咁啊，领受到寒寒地啊，多着件衫啦。咁啊，如果今日呢个天气嘅热度高咗啦，满身大汗啊，咁啊，当然啊，剥衫啊，少着一件。呢种名为叫做感受啦。想咧就系我哋呢个妄想心。咁啊，终日咧追忆过去，我哋旧思系点样点样点样个好，又点样点样个唔好。但是安排未来啊，我哋将来应该点样做呢？啊，出年我去边度？啊，后年呢我又做乜嘢事？咁啊，呢种名为叫做想，佢可以追忆过去啊，亦可以安排未来。咁乜嘢叫做行呢？行系千流，生生灭灭，就系讲我哋呢心里边咧有一种咧生生灭灭，刹那不住。因此他就会造业了。色呢就以了结为用，就是讲这个第八阿赖耶色，去后就来先，就名为他的色，总名为他的五音。那么有此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法和合，才至有我们这个身体。色法就是身体，但是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一个木头，他会想东西，他会想东西，佢有感受，咁啊受想行识就属于心法啦。色 法、心法两种和合先至成为一个人。咁如果呢个色心意法离开啊，即系色受想行识离开啊，仲有冇我呢个人可得呢？当然就冇啦。所以大智度论讲啊，佢话从缘生法，体性不自磨。讲到我哋呢个人生啊，根本咧系呢几种嘢和合而有啊。如果冇咗呢几种嘢啦，冇咗呢个五音啊、五音啊，边处有呢个我啊？所以我哋一个聪明嘅人，唔需要话要等到个将来死咗之后化为乌有，先至系冇啊。正正在在有我自己呢个肉体嘅时候啊，我哋都应该知道佢系冇啊。咁我哋如果能够时时静坐，知道我哋现在呢个肉体都系冇啊，冇呢个我啊，别人又系一样，咁就无人啊，无我无人，咁啊仲边处啊有呢个是是非非啦？所以古人讲啊，咁啊若化就不观如，观如就即不化。点样佢哋若化不观如咧？若一菩萨了达空，即是系色。虽然话本体里边系清清净净，一法不立，但系随缘而有色法啦。咁啊有色法啦，就有个胎卵湿化四生啦。所以菩萨了达空，即是佢唔观呢个胎卵湿化四生系如系空。因此就起呢个无缘大慈悲，随机去化度，不落于空啊，就叫做咧若化。若果化众生咧，就不观众生空啦，就系处时处处啊去度众生。咁啊，如果观如就即不化，点样佢就观如即不化咧？就系话菩萨佢教化胎卵湿化四生之时。咁啊，佢呢个波耶嘅政治观释法，当体就系空啊！既然一切释法当体系空，咁啊呢个胎卵湿化四生咧，亦都系空。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之时，以波耶智慧，要见色即是空，就唔执着有呢个胎卵湿化四生之相。咁就叫做不着于有啊，亦即是得观如观众生空故，就冇所谓能化与同所化，就无众生可度。所以呢次不观色如啊，我哋应该分开嚟。首先咧，唔观呢个胎卵湿化众生嘅色相，就唔着于有。不观这个胎卵湿化众生呢是如，那就不着于空、啊、空有不着，有不着，空有不如，圆融无碍呢就全归于这个不生不灭的中道实相，就证明菩萨以这个般若妙智、啊、观一切法，所谓用而常寂，即而常用，色相而空，两者不执着，就方能够妙契呢个中道。咁啊，色法系如此，受想行识四法呢亦复一样。咁啊，菩萨呢教化众生之时，不观受想行识呢四种嘅法相，亦都唔执着。受想行识四法咧，系空，不着于空，不着于有啊，就名为佢哋中道。个众生我人，常乐我净如，知见受者如。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是、解释啊，众生空啦。刚才呢个五蕴识受想行识就法空，有。即受想行识呢个五音之法，先至有呢个胎卵湿化众生。若是冇咗呢个即受想行识嘅五音之法啦，亦无所谓众生啦， 所以找这段经文呢就解释这个众生空。众生者就是众缘和合，而刚才这个五蕴之法和合才是有众生。那么五蕴之法本来无我的亦复无人，不过一般迷惑的众生在这个五蕴法中执为实有，我自己执为实有，这个人相有我有人，这个是众生的颠倒，亦为是非的根本。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之时，他不观这个我相，亦不观有这个人相。为什么呢？所谓情有的理无，在这个人情中呢，的确是有五蕴和合假合，这个我相对方呢就是人。但是根本人这个本体呢是不可得，我的本体又不可得，众生的本体亦不可得。为什么？因为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先自由。那么如果菩萨教化众生之时，他了达五蕴皆空，五蕴之法都空了，因五蕴而和合这个众生相、我相、人相，还坚持有可得呢？所以菩萨不观众生我人之相，都亦不观我人众生是空，不落于空，不落于有，视为他们圆融中道。那什么叫相、落、净呢？就是佛的四种德性。但是一切众生迷，他将这个常乐我净就变成了颠颠倒倒了。为什么？本来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是生灭，有生一定有灭，但是他继为常住。但我们有这个身体，一定有种种的苦恼，所谓生啊、老啊、病啊、死啊，你说是不是苦恼呢？我想求一样东西求不到啊，我都想求呢做一个千万富翁啊，最好整条街都是我收租啊，那我何等的富有呢？但是求不求得到呢？当然是求不到啊，这些就叫做求不得苦。那么如果多病的人希望没病，但是偏偏就病多两次，这些就是叫做求不得苦啦。我同某一个人是生死冤家，当然我不想同他碰头见他，但是冤家路窄啊，就偏偏呢时时同他聚合。那么这一种呢亦是叫做苦恼啦。那么人就总有感情，就不想离开啊，但是偏偏有这个生离死别，那么亦是一种痛苦啊。那么其实人生总是痛苦，但是一切颠倒的众生呢，他以为人生是快乐，他不肯珍惜自己这个人生几十年有限的光阴，而去修行用功，偏偏呢利用这个有限的人生几十年短短的时间做下无边的罪业。那么这种以苦中当为快乐啊，亦是颠倒了。人本来无我，但是偏偏有这个我执。人的身体本来是不净啊，你说少冲一日凉啊，有个是天热啊，少冲一日凉啊都不舒服啊。有阵时啊，如果冲啲热水啦，热天淋下热水呢，冲咗凉之后等于冇冲一样。咁你话有边处系干净啊？外表已经系唔干净啊，何况呢个身体里边？你即使今晚食咗九大鬼啊，真收百味，瞓醒一觉，所有放出嚟噶啦，唔单话别人唔中意啊，连自己都唔中意闻啊。咁啊，呢种全身不净，但系咧一切众生都以为清净，所以明为叫做四种颠倒。但系佛就唔同啦，佛咧正呢个法身理体，不生分灭。所以叫做常啊， 常在呢个常寂光中，享受呢个无边嘅法乐，咁就叫做乐啦。佛的任运之余，能够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啊，不动如如，能够应身无量度众生，咁啊叫做自在我啦。佛正佛身，你睇无诸烦恼，无诸黑暗与污，所以名为叫做净。咁啊，加下呢个文里边啊，常乐我净如者啦，就系、是、菩萨啦。教法开轮十法众四生之时，佢不观众生嘅四种颠倒相，不观众生嘅四种颠倒系如，咁啊不着于如嘅空，亦不执着呢个颠倒嘅有啊，空有不如就全归中道啦。咁啊乜嘢叫做知见受者如呢？知就系我哋呢个心咧有一种了别了解，就叫做知见咧。就是眼色，就是我们这个眼所见，那就有众生嘛，有人有我嘛，当然是有知有见。受者呢就是色心和合，有这个肉体，有这个精神，这个思想，由这个肉体和这个思想两者连持不断，在世几十年，那就名为他的受者。知见受者，亦都系咧情有理无，人情上系有啊，在呢个真理上讲系无，因为有我人有众生，只有知见。上文既然讲话无生亦无我啦，咁啊边处有呢个心知眼见同埋一期嘅寿命咧？所以话我已经系空，人亦空。一切众生的空啊，空故何来呢个知见？何来呢个受者？所以菩萨教化四生之时，佢不观呢个知见受者呢个相，就不着于有啊，亦不观呢个知见受者系空，就不着于空。证明菩萨所化嘅众生啊，本来就系佛。所谓生死涅槃烦恼菩提啊，乃是无二无别。咁啊，乜嘢叫做菩萨如咧？所教化嘅众生都既然系空啦，无我无人，无道者都无知见啊。咁啊，能教化嘅菩萨咧，亦系一样空。咁啊，所以不观菩萨相啊，亦不观菩萨空。就名为叫做菩萨如，全归中道。个六道四摄一切行语，咁啊所化众生就空啦，系佛性，系中道，能教化众生啊个菩萨呢，亦系不落空有，全归中道。即菩萨教化众生之时，所摄种种嘅六道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共呢个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时，一切种种教化众生嘅法门，亦都系空啦，亦都系冇呢个六道四摄之相，亦都系本体空性，就证明咧所化嘅众生空故，能吉亦系空啊。所以无我都无人，亦无所教化的法，法化都归于中道。既然法化归于中道，中道是佛呢，就名为叫做护佛果。它二帝如，二呢就数目两种，帝呢就真实，这两种道理呢是很实在的，那么叫做二帝。什么叫做二帝呢？世帝就但有假名，第一二世呢就本性清净，所以在这个列传经里面讲啊，第一二世如即是世世如， 佛还如是如是啊，不论世世法，以共出世的第一二帝之法，个本体呢就是如而不动，清清净净，咁就叫做二帝如。啊，是故一切法性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同真谛等法性，无二无别而虚空。是故音入界无我，无所有相。呢个菩萨行十地波野波罗蜜。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是一种答相护佛果同埋护菩萨因。是故一切法性真实空，咁咩叫一切法性呢？咁咪一切法性啊，一切法嘅体性就系、是、如来藏性啦，就系、是、实相多嘢。但系一切法呢，亦有佢嘅相噶嘛，相嘅事相啊，咁就有千千万别啦。例如山啊、河、大地啦、草啦、界啦、人啦、畜啦、楼房啦、雨啦，眼所见到嘅、耳仔所听到嘅，真系千变万化。呢啲就系一切法相，系一切事。咁啊，一切法性咧，就系话一切法之中呢、這个相，虽然系千千万别啊，但系佢呢个体性咧，就是如而不动啊！体性就是这个实相多嘢，所以话一切法的相虽然很多，一切法的本性呢就只有一法性，一法性。咁啊，呢个一法性啊，我哋可以叫做真实空。咁咩叫做真实空呢？空知一切名我是非。一切法律平等真如，所以这个真实空呢，乃是绝代的真空，无所比对，不是我们凡夫所计的幻空，亦不是外道所计的填空，亦不是二圣人所定的偏空，乃是无上第一而空。因此《楞严经》里面说的那个妙性的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可得，世界众生啊，不过是一个名相而已。但是妙性啊，不可思议的妙性呢，是圆而且明，真实空故，何有一切法呢？不来不去，都无生无灭。咁啊！我哋凡夫一切众生有我，一定有人，人我众多和合啊！咁佢就众生，众生因为造罪业，佢受生之时，咁啊佢就来啦话啊！咁啊一切嘅业报已经尽啦，即使你达到一百岁心足未啊？好啦，一百岁唔简单啦，世上有几多个一百岁咧？但是总有日都要走，走咁就去，去就即时系灭。咁啊，现在菩萨教化四生之时，佢观一切法性本空故，因为真实空啊，空故众生嘅本体就清净寂灭，众生自性嘅本体清净寂灭，当然系冇来冇呢个身相。亦都冇去咁常，菩萨观一切众生与佛一样，不来不去，都无生无灭，既无生灭，亦无去来，系乜呢？就系、是、佛啦。咁就名为叫做护佛果，不同真谛啊，就系、是、凡夫圣人同一体性。咁就叫做同真谛，等法性啊，法者就系一切法啦，一切本性咧就系叫做涅槃，等 就是平等啊，佛与众生都是不生不灭，咁就叫做等法性。佢无二都无别啦，无二即系冇两样，凡夫圣人都是一个体性。呢、這个体性咧，凡夫未有减少，即使六道轮回，呢、這个体性咧依然系具足圆满。即使圣如同佛啊，乃至十方甚至一切呢个本体咧，即系咁大，亦系咁多，并未有增加少许。所以话叫做无二啊，冇两样，众生与佛都系一样，无别咧就冇乜唔同。已经向佢所悟者系唔止清净佛性，即使众生所迷流转六道，所以我而为天，即我而为人啊，我而为地狱饿鬼畜生，黑门烧出的二无幻。铁玉站立的如入入嘛，即使一切众生咧，有时升天，有时咧就为人，有时堕于地狱饿鬼畜生，有时啱啱离开地狱啫，咁夜晚又翻去入个地狱啦。虽然佢系迷啊，但系佢个佛性个本体啦，亦系同佛一样喎，冇乜两样喎，所以佢就无别，即系冇乜唔同。迷与共悟即同一体性，咁啊，所以众生个胎卵湿化，即系有四种啊。众生之多，得得出胎卵湿化，与佛所证嘅常乐我证四种清净德性咧，无二无别。佢二虚空啊！这个立譬如虚空广大无边，咁啊虚空都话明啊空啊，佢个名字就叫做空啦、啊。咁啊空故，这个虚空都系空空荡荡，都唯一空性啊。我哋放眼所望啊，无天无边都系虚空。咁啊，尤其是如果常常坐飞机人咧，就更加容易睇唔呢种嘅道理。真系嗰啲飞机啊！現在那些747大型飛機呢，飛到40000尺高空呢，真是兩個窗口一望，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呢，真是什麼都沒有，真是空空洞洞，都說明是空嘛。那就譬如一切這個相呢，雖然有種種不同，它這個體性呢都是唯一空寂的體性，只个空寂的体性啊，如同三世横遍十方，诸佛与我等咧系无二无别，所以话叫做如虚空。是故音入界无，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系、是、说明啊，离咗呢个五音之法。咁啊，离咗五音之法啊，边处有呢个我相可得呢？就总结上文咧，冇个我，冇呢个人，冇呢个众生。咁啊，既然我既然系空啊，人亦都空啊，我空人空，众生亦都空。咁啊，我与众生不可得故。都无从作嘛，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对于呢个空理啊嘅亦都咧唔能够忽略，所以古德讲啊，佢若人正坐一须弥，就正做行沙七宝塔啊，个宝塔不竟啊化为尘，但系一念不生的成正觉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好好地每日、啊、你做完事呢那么静坐即是打坐两只脚一盘，那么好像老僧入定那样，那些眼一半睡又不黑眼睡、啊、那么自己好好地静坐坐观、啊、 能够啦吓观呢个自身而幻而化呢种功德咧，可以讲仲好过啦正道。恨何生咁多嘅七宝塔？点解？因为宝塔虽多，若干年之后都会化为尘啦。咁如果我哋静坐之时，只要有一念观诸法空忘我啊，都毕竟系唔正觉。所以一切嘅是非烦恼啊，咁啊搞到自己咧昏昏迷迷、颠颠倒倒，乃至夜晚瞓唔着觉，成晚失眠，眼大大就望呢个天花板，就望到天光啦。咁啊呢种人咧就真系要收下呢个无我观啦。如果你静坐咧，观下自己呢个我系五音和合。离开呢个四大地水火风啊，根本正是我啊，无我呢个本体嘅真空啊，空故就唔会执着，就唔会造罪业。所谓一念不生，即正如正觉，成所正觉咯。既然同佛一样，所以菩萨教化四生之时，观众生空故，就名为这个护佛果啦。咁啊，所以我哋无论如何咧，你要按住呢个大前提，无论点样讲咧，都系解释点样叫做护佛果、护菩萨十地行恩。咁无所有相啊，咁啊有相就唔系空，菩萨观四生之相不可得，本性空故就无所有啦。所以金刚经话，凡所有相都皆是虚妄啊。